嗨你好你好我是欧布朗欧瑞强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阿 Vince 恭喜发财阿坚哥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二千靓哥再重聚祝全香港全世界的朋友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这些一定要讲的这些是永远由细到大的挥春照讲就啱㗎喇。喂我有封利是俾你哋喎、啊。你你你开一开。里面呢嘩 係。係咪获利回吐 係啦唔係获利回吐。仲多个银行嗰啲银纸。因为里面呢每一封利是呢都有二千隻歌喺度。一你二千靓歌再重聚嘛。咁即係送俾全世界嘅朋友我哋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广播咁即係一个声飞到去全世界各地。无论你喺咩州啊美洲啊澳洲啊欧洲呢都会收到二千靓歌嘅大利是一封。哎少少意思唔成敬意有二千隻歌喺里面。咁当然啦其实我哋呢咁多年呢点只唱咗二千首歌呢咁所以今日呢年初一喎、哦。今日要唱啲喜庆嘅歌啦开心嘅歌啦。唔一定要 bling bling 嘅因为嗰啲打锣鼓嗰啲朋友都好攰嘅。我諗大家扭开收音机呀开电视呢都会听到呢啲打锣鼓嘟嘟嘟嘟撑嘅呢啲声音啦。咁头先呢就係好开心呢搵到阿张德兰同我一起合唱咗呢一隻祝福你向大家全世界讲声祝福你。好啦 ,Vince, 不如咁啊由你将呢个大年初一嘅喜庆气氛升华佢扩大佢好唔好啊 係啊大家应该食緊萝卜糕喺屋企。 一路食一路照住一路听啦好唔好啊我食緊角仔。 喜气洋洋啊 日四方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盛嘅各位干杯，饮盛，喜气洋洋，洋日四方。 哇！我最即系我好想咧放炮仗啊！哔哩吧哩哔哩吧！哇！咁啊年初一啊，咁啊即系以前我哋小朋友咧真系嘅，咁啊成街咧都喺度放紧炮仗，尤其是嗰啲铺头咧，即系一开张，哇！即系一年初一嘅时候咧，就喺门口咧就放啲好长嗰啲炮仗，直情系即系好似好有气氛嘅。 不过咧，细个都有， 细个都有啦。 喺元朗嗰啲咧， 系啦，嗰啲就有少少少少正银正银币，侧侧膊咁啊。其实侧侧膊咧有侧膊个好处嘅，咁啊总之唔好伤到人。在空旷的地方，元朗那些乡下的地方就会扩阔很多，他们又很惜避，所以那些地方其实很老实说，现在如果你在年初一现在的时间你去新界都会听到几下这些声音， 蹦蹦蹦 可能就在边界那边传过来都未定，但是我就挺欣赏在过年的时候就 回到这些农村的地方，或者好像元朗咁，或者是我们广东的乡下咁样，咁嗰啲咁嘅小镇小城咧，别有一番风味嘅。咁当然不是只是广东嘅，咁啊而家咧我哋已经是面向全个中国，咁所以咧我跟住咧想唱一只歌咧，突然间冇喜气洋洋咁劲嘅，嗰啲气氛冇咁澎湃，不过咧。就翻咗鄉下，好舒服咁樣咧，大家笑住一杯茶，咁然後咧就大家傾下偈，食下角仔， 茶泡嗰種。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飲一杯普洱茶啦。咁咧呢只歌咧，其實就係我哋嘅偶像，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嘅鄧麗君啊。佢咧大家都知道有隻叫做《小城故事》啦，係咪啊？咁但係《小城故事》咧，原來咧我又揾到一個版本咧，都係鄧麗君唱嘅，好好聽，即係。小城故事的过年版，即是今天啱唱啦，好抒情，但是呢就叫做春风满小城。我们在香港，你不知道在哪里呢？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将这些清新愉快微笑住唱的歌送给你。 小城多可爱，温馨似花开，又有春风迎桃李，雨露尽关怀。紧要往下山，花要香开。地绵绵水清芬，一代接一代。去的去的来的来，小城风儿梦不改。外面的世界虽美丽，小城更可爱。 祝全世界我们的中国人新春愉快，兔年旺景，开开心心踏进新的一年。这一只叫做春风满小城，无论你住在哪一个小城大镇，祝福你。 小城多可爱，温馨似花开，又有春风迎桃李，雨露尽关怀。紧要往下山，花要香香开。大地绵绵水清芬，一代接一代。去的去的来的来， 小城风貌永不改，外面的世界虽美丽，小城更可爱，小城更可爱，小城更可爱。 系啊，都系我哋自己屋企啦，自己我哋嘅小镇人生啦，就过得快乐。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喺香港咧，我哋呢一个由一个渔村啊变成咗现今嘅香港咧，就真系一个归属感咧，好真系好丰富。咁啊，无论如何咧，今日系年初一啦，咁我哋都会唱一啲好抒情啊、好开心嘅歌咧，同大家一齐一路食角仔，一路剥瓜子，一路叹浓茶。开始咗今日嘅年初一二千靓歌再重聚，好啦，咁啊讲起春风满小城咧，我觉得春风呢样嘢咧就真系好舒服嘅，因为佢咧唔系太干啊。如果喺北风嘅时候咧，东北风咧，冬天咧一吹埋嚟，哇，嗰啲皮肤爆擦嘅，有成日好痕啊咁样嘅，唔系好舒服啊，又冻啦，闪闪烁烁咁样，有啲春风吹埋嚟。就唔係咁吹喺塊面喎，有隻歌我好鍾意㗎，因為佢個歌名已經呢非常之真係貼心，因為叫做春風吻上我的臉，就好似 kiss 你嘅塊面一樣。姚敏嘅歌曲，姚莉嘅歌曲。 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些是春天，虽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头男人那才来告别。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却然是春 舒服啊！春风吻上我的脸啊！咁年初一咧，就真系将个头咧伸出个窗外边，或者开咗个门后，哇！呢啲咧大自然吹嚟嘅春风真系舒服啦，仲要喺你块面珠墩度 kiss 两下添。咁呢一只咧怀旧嘅国语金曲咧，就真系姚敏先生嘅作品咁啊！佢嘅妹妹姚莉歌后咧就原唱嘅《春风吻上我的脸》。呢个歌好似有好多版本，英文都有好似吓。我记得咁多谢阿 Vince 啦 ，Vince 今日咧就继续咧喺年初一都翻嚟啊吓，咁啊斗少好多利是喎你。 唔系斗你嗰封二千首靓歌就够啦。 咁啊二千有排搣啊，有排搣啊，系啊，咁啊阿坚哥，有二千啊，我好多咗二千首歌入晒喺个利是封嗰度，好大利是封咧，又嘘出声传出去。今日咧就梗系要开开心心啦吓、啊，好咁啊！而家咧我又唱翻只粤语歌啦，呢只粤语歌咧啱晒，唔一定要咩东成西就啊嗰啲嘅，呢只咧就叫做眉头不再猛皱，系我心中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系喺嚟紧一年都会眉头不皱，成日露面露笑容就啱啦。OK， 我记得呢个地球。最初只有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知道你认真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你够大胆轻拖我手，沿途风雨温暖像被斗，有你对我好，我感到我重要，傻傻爱望你亦感到轻飘，见你我心里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流前，有了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路前，有了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踏入兔年，三个婴儿在凌晨零时期间出世，分别是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婴凌晨零时三分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出世，重 2.94 公斤，是父母的第一胎。两个人都希望个仔平安和健康快乐成长。另一个男婴凌晨零时25分在玛丽医院出世，重 2.9 公斤，都是父母的第一胎。两个人说仔仔的面圆圆，起了个乳名叫做包包，希望个仔健康。一个女婴就在零时51分在浸会医院顺产出世，重 2.9 公斤。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联同多个政策局局长去到屯门探访基层家庭，其中陈茂波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组成一组，探访两户长者家庭和一个少数族裔家庭，向他们拜年。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他带了生果、贺年礼品和自家制的萝卜糕和芋头糕送给市民。黄伟纶就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探访三户双老家庭，向长者的孙派利是，又送上贺年福袋，亦都有被访家庭向司局长派利是表达福利，是表达祝福，并且和他们分享糖果。中国疾控中心公布内地的新冠疫情，今个月13到19号累计在医院新冠感染相关死亡病例有12658宗，当中681宗属于新冠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其余11000多宗属于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截至上星期四，内地现有住院病例超过47万宗，现有重症超过51000宗，3800多宗属于新冠感染重症，47000多宗属于基础性疾病重症合并新冠感染。新西兰执政工党选出希普金斯为新党魁，接替辞职的阿德恩，他在星期三宣誓成为第41任总理。44岁的希普金斯是唯一获提名的党魁人选，在党团会议上获党内国会议员一致支持，获确认为党内的新领导人。希普金斯形容这个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荣幸和最大的责任。他随即委任塞普诺尼为新的副总理，将会是新西兰历来首个拥有太平洋岛国血统的副总理。希普金斯曾经领导全国抗疫工作，为人熟悉，他将会带领工党应付10月14号的大选。他形容在具挑战的时刻接任职务，会聚焦民生问题，集中解决中低收入民众和小型企业面对的困难。他又说新西兰的经济状况比很多国家都好。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和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成达师傅，今年香港运势点先可以红兔大展呢？吓， 有我喺度咧，一定铺起扬眉啊！ 李成达师傅啊，今年咧大家点样先至可以兔来运转啊？ 咁啊，梗系要知恩图报啦，咁就兔来运转啦。 总之听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 再加埋我李成达师傅同你哋一齐喺大年初二到年初四，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今年大家一定行好运咯喂！ 我系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恭喜发财！恭喜发 财！恭喜你啊！身壮力健，财源广进。 大家咁话。 最近有咩搞作先？ 最近啊，冇啊，谂住去转下风车。新一年顺顺利利咁咯，呢啲都系中国传统习俗嚟噶嘛。 喂，咁啱啦，一齐啊！我带你去呢度啊！ 新年大家都会布置应节贺年摆设，除了可以选购各式各样的装饰外，今年 YH 美河流青年旅社给多个选择，大家特意举办兔来运转型新春贺年活动，一尝动手制作的乐趣。除了有如意吉祥挥春区，可以即席挥毫写挥春，向家人朋友送上温馨祝福之外，亦设有自制贺年风车区，提供 DIY 风车材料和颜料，大家可以在风车上写上新年愿望，绘画兔仔或者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跟着简单的示范图装嵌风车，就可以带走独一无二的制成品，转一转风车来年顺顺利利。 唔该晒香港青年旅社协会文化及社区关系副经理邓之恩。 美河流青年旅社兔来运转迎新春，由而家去到1月29日年初八，详情请浏览美河流生活馆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Thank you. 家恭祝一句，福星永伴随。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岁岁乐年年。 恭祝身体健康，喜见南山寿。 年年岁岁青春住，永远莫愁住。 千载百世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欢庆。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欢乐年年，欢乐年年，欢乐。 个名就叫做欢乐年年啦，边时有冇听过啊？我同阿张德兰一齐唱过， 呢个真系少听， 少听噶咧。其实咧，即系我哋都喺香港就呢啲唱片咧好耐噶啦，就冇发行嘅。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呢个差唔多系独家破防。因为咧，即系都喺国内嗰度咧，就喺广东省都好兴嘅。咁但系即系你知啦，我哋一路播放都系财神刀啊，或者系光明全郑少秋啊嗰啲，好多好多年都系咁啦。咁所以咧，我就特登二千靓歌咧，就请阿张德兰嚟咧，将呢啲我哋以前系录低嘅，同大家恭喜发财啊嘅新年贺歌。就头先嗰只叫做欢乐年年啦，仲有好多只添嘅。不过咧，今日咧我哋就唔一定要唱晒呢啲歌嘅。咁我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喺大年初一咧，有幸咧就可以咁啱咧撞正星期日，所以同大家全世界嘅朋友讲声兔年旺景，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咁又使外国嘅朋友啦，系嘛？咁我谂而家好冻下嘅，有啲地方，譬如加拿大啊，有啲甚至乎可能加拿大嘅再远呢个地方，有啲 Calgary 啊、Edmonton 啊，嗰啲好冻嘅地方嚟噶。分分钟咧，我以前去咧，冬天去咧，零下廿几度，系啊，犀利啊咧。不过唔紧要，我哋呢个咧够晒温暖嘅，有阿边士泳师喺度，同埋阿坚哥咧，优华弹嗰啲好喜庆嘅啊。音樂咧伴住我哋，不如咁樣咧，我哋而家揾一啲咧，都係真係而家唱完咧會少少熱血沸騰嘅啊，嗰啲氣温咧會上升嘅歌，而且咧唔一定要好大聲，唔需要好大力，唔使一定要緊握拳頭，抒情地咧都會由心嗰度咧散發出嚟嘅歌，呢只叫做《前情感受》。 更重，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天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千情尽愿望，只明百年讲，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起白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百年讲，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梦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 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自己，总要步步前往。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自己，总要步步前往。 喜欢这首歌呢，原因就是有历史的嘛，是我们儿时的怀旧歌曲。因为我们小时候呢没什么哪里去的，就算大年初一都好，都是在屋企的嘛，屋企有多好，可以有多角仔吃、啊、吃到差不多没了我们才会出街。好多零食啦，咁仲有呢有朱古力啦。 金币朱古力系我。 金币朱古力呢就差唔多俾嗰啲小朋友慢慢挞晒嘅。嗰、那个全盒呢，咦阿妈话点解成日啲金币都唔知去咗边嘅呢，仲使讲嘅。大家都唔敢望啦，係咪即係你眼望我眼嗰啲啦。因为小朋友呢嗰啲角仔都鍾意食，但係呢第一个 choice 一定系朱古力。不过而家唔同啦，哇啲款式多到你唔信啦。哇、啊！啲包装又靓，全部独立包装等等，咪即系我就话头先话讲系怀旧咯，吓咁啊！我好中意怀旧，怀翻小朋友嘅时候一路成长嘅过程。 仲有一啲叫系咪系咪糖冬瓜啊？ 系啦，糖冬瓜，糖冬瓜咧佢切到一条条咁样嘅，咁咧其实就系真系冬瓜嚟嘅、嗯，不过咧就即系用制过啦，吓有好多糖喺度，有糖莲藕添嘅。你知唔知啊？啲莲藕切片啦，咁然后又系用糖嚟即系制过啦，仲有只瓜子啦，椰丝噶啦，系啦，椰丝嗰啲系咩咧？椰丝莲子啊，系啦，仲有好多嘅，好多嘅。不过瓜子咧，我就唔系好中意，因为咧好麻烦啊。嗰啲红瓜子咧喺度买，不过你大人咧就因为拜年啦，系嘛？咁啊，拜年梗系即系又要倾偈，都要搵嘢做咁。你饮咖啡唔饮饮饮浓茶唔饮咁多嘛？剥下瓜子倾下偈，呢啲都系即系我哋嘅情趣嚟嘅。 系，我又系唔中意剥瓜子，但我中意剥开心果。 快手啊嘛，大佬即系啖啖肉噶嘛。不过唔好食咁多啦，生暗疮嘅。咁啊，但系咧有啲歌咧就可以热极都唔会热气嘅，因为唱歌咧系纾解一啲心里边嘅郁结嘅，咁所以咧，不如将气氛咧再炒高啲啦，好嘛？几多度啊？而家三十几度啊？廿几度啊？唔止200度。 直至昨晚，我都觉得透测天气不易，骤暖骤冷，气温每刻幻变像个梦儿。但这夜我却不觉得透测天气很易。若你愿意抱紧我身，用爱代替怀疑，这世界气温。Degrees, 暖到要爆炸 ，When you hold me， 知不知气温会有 200 degrees， 暖到要爆炸 ，Like my body。在这夜，我那些眼波，假使可以写字，定会为你写篇爱诗，用爱做我动词。让你回忆这刻气温高升将会很易，让你愿意抱紧我身，用爱代替怀疑，这世界气温会有 200 degrees， 暖到要爆炸 when you hold me， 知不知气温会有 200 degrees， 暖到要爆炸 like my body。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让你回忆这刻气温高升将会很热，让你愿意。 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爆炸。 使唔使啲爆炸声啊？咁啊，加啲sound effect俾你啦， 加啲炮仗， 梗系啦。咁啊，应该今日咧用啲炮仗声音啦。咁啊，好 miss 嗰啲炮仗声。不过呢啲咧就真系往事嚟啦。咁我都唔觉得即系应该可以俾翻啲人玩呢啲，真系实在太危险。你知唔知可以爆到点样咧？即系个炮仗唔系好大个嘅啫。咁即係比較嗰啲喜慶嗰啲咧，舞獅嗰啲細粒好多，但係嗰啲電光炮咧，嗰啲炮啊咧，見到咧，將個麥咧，我哋而家包到上個二樓咁高嘅，砰咁樣嘅。我哋諗啊，如果你諗啊，有時咧，嗰啲藥引咧做得唔靚啊，突然間咧快咗成兩倍都有嘅，一你一點，你以為抌得切，抌唔切啊，即刻爆都有嘅，咁你就咪爆親隻手咯，係咪啊？咁啊，即係要將藥膏啊咁樣嘅。咁如果爆親隻眼就好唔～咩啦？即系好唔安全啦，咁啊。Anyway， 不过而家咧就不如咁啦，唔好放炮仗啦，吓、啊、听住炮仗声，我哋我就中意咧喺放假嘅时候咧，去大自然嘅。咁啊，大自然咧有两种啦，一种系陆路，一种系海路啦。我系贪玩嘅人，所以咧你话行山爬山嗰啲唔使讲啦，出海咧我最多，我好中意出海，可以钓鱼，可以乘风破浪。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行业高涨，我哋乘风去，无限旅程联群和结对，行进乘风去，无限困难终须消失去。时时往前莫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路长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乘风去，无限旅程联群和结对，帆尽高涨破浪乘风去，无限困难终须消失去，帆尽高涨破浪乘风去，消失去。 呢一只咧就是一只励志嘅年青嘅歌仔之一啦，咁啊即系顾家辉嘅作品嚟嘅。咁啊当年系好初期嘅，一班无线训练班咧就一齐主演嘅一个电视剧集啦，所以咧就佢哋一齐咧就未做歌星，但系可以一齐唱咗呢只主题曲叫做《乘风破浪》。哇！有冇出过海啊你？ 我好耐冇啦，疫情之后更加冇啦。 之前你系咪怕晕船浪先？ 我都怕噶，食定晕浪丸。 咁就冇咁过瘾啦。但我就即系百毒不侵嘅，我好难好难晕到浪嘅。即系当然有啲好 extreme 好 extreme 嘅细个嘅时候都晕过啦。咁但系咧，都试过喺夏威夷都试过晕。哇！真系离谱，因为喺海中间抛咗成几个钟，之后又冇食早餐，跟住咧就嗰、那个。鬼佬咧，仲请我饮一罐啤酒，我唔饮唔好意思。Oh. 哇，喺云龙我黐线嗰次，喺个太平洋嗰度， 真系好大件事。 系啦，好大件事啊！头因为佢钓嗰啲大鱼啊，哇，咁啊！但系如果一般嚟讲咧，香港出海啊咩咧，真系难唔到我。我可以咧，即系好似 左右腳咧可以隨時咧就企喺度得啦，踎喺度又得，喺船頭得，喺船尾又得。誒幾大浪我都唔怕嘅，嚇咁即係我要 balance 翻啫嘛。Anyway， 乘風破浪咧係一種心情嚟嘅，唔係一定要出海嘅，係即係做事咧。希望大家今年喺兔年嘅時候咧，真係可以凡事都可以乘風破浪，好似歌詞一樣話，所有困難都會終須消失嘅。咁所以呢隻歌咧係永遠嘅我嘅勵志金曲《乘風破浪》。好啦，跟住落嚟咧，梗係要有啲輕鬆節奏啦嚇。我錄過一張唱片，唱阿登曾魯德嘅一隻歌，好開心嘅。當年咧我就去到呢個中東嗰度拍呢個外景嚇，拍啲旅遊節目，好開心。就用咗呢隻歌咧，就一路行就一路唱。嗰隻歌就叫做《那一天》。我哋揾阿 Vince 同我哋一齐游地方去旅行，记唔记得嗰日啊？我哋一齐去旅行咧。 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慢慢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自然。现在你还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得且莫欺，轮流转，风光变。失者莫忧。 资料，其余是担任副总统时期的文件。司法部人员亦都带走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一些手写的笔记。搜查行动持续大约13个钟，涵盖住所内所有工作、生活和储物地方。行动期间，拜登和夫人吉尔都不在场。司法部长加兰早前委任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藏有机密文件的事件。拜登说全力配合调查。

好得意啊！我问一问你啊，头先我哋可能阿张德兰唱咧，唔知点解我要跟翻传统咁样唱啦？里边有一个系英文字嚟嘅，咩字啊？你 估？ 就系吉他咯。我哋一齐都会唱啊，吉他一弹个不停，应该即系如果你用普通话唱咧，就吉他嘛，系咪啊？如果你而家用大陆嘅语言嚟讲咧，就系吉他啊吉他，但系冇吉他嘅，但系吉他咧有。都是英文， 但是原唱那位 呢是啊，真的唱 都是唱英文的 吉他的，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特登是这样啊，又是唱英文啊，又是读错字啊，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一个传统，我觉得这样是最舒服的啊。吉他一弹个不停，是不是好像顺好多，比如你吉他又好像很紧啊，啊吉他又不啱音，咁好得意啊，有时唱歌呢都冇所谓嘅。不过今日呢就年初一啦，咁所有嘢呢都係归返正途，顺顺利利规规矩矩咁就好啦。到咗而家二千零公嘅晚上呢，我咁大家都已经食到饱饱地啦，好开心咁样啦，可能喺屋企呢就已经係开始呢剥瓜子啊，睇电视啊，听收音机啊，开始开 party 啊，乜都有，打完边炉啊。果挺啦，咁大家咧，真系会过一个愉快嘅年初一啦。你屋企有冇桃花啊？今年 冇啊，冇位放。 你唔使啦，你桃花运已经行完啦嘛，行晒啊，唔系行完，行晒啦，唔好再有其他桃花啦。 唔系啊，桃花可以解人缘噶。 人缘都得啊，系咪 啊？多粉丝都得噶， 系咩？咦，咁 啊 整棵嚟好，好意头啊嘛，系咪啊？粉丝唔要啊，越多越好啊。不过咧，如果你讲喺屋企摆花咧，好多唔同嘅，我哋中国人咧，真系好多唔同嘅花，系过年嘅，系年花。咁啊，无论系桃花类又好啦，水仙又好啦，牡丹啦、雀药啦、桃花，仲有就梅花啦，啲乜嘢都有嘅，水仙啦吓，仲有。咁啊，不如揾，总之咧，包罗万有。全部好意头嗰啲花送过嚟，边时？ 好啊， 好嘛？呢只咧，全部嘅花都有，因为叫做迎春花。 正月里来迎春。心呀幸福来，幸福来呀幸福来，大地放光彩，迎春花这么大伙在，嘿嘿啦呼啦呀嘿，合力培养情灌溉。似水涌一过也切莫再言爱，莫言爱呀莫言爱，时光不等待，迎春花这么大伙在，嘿嘿啦呼啦呼嘿，春花永远为我们开。为我们开。 唱得咁有味道啊，因为成间房咧充满咗花香添。呢只歌咧就系叫做《迎春花》，你知唔知边个原唱啊？你估啊？系当然系国语时代曲，咁啊亦都好旧啦。咁啊当然系当年嗰啲经典歌手啦。咁多数都系女噶啦，系咪啊？咁咧其实都啱我哋即系喺香港长大嘅一群嗰啲家庭，因为咧呢、這个佢个仔咧就好西化嘅。即成日咧就唱英文歌，个样又西化，同埋咧都系衣着啊，各样嘢都好西化。咁但系佢妈咪咧就是、一个全中国嘅歌喉， 张露， 冇错啦。咁俾咗咁多 tips 系啦，杜德伟西化噶嘛。咁其实我哋而家香港嗰啲，我自己嘅家庭都系咁嘅，即系我自己细个都系唱英文歌啊咁。咁但系咧，我哋亦都系传统嘅广东人嚟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喺屋企咧，我哋都会照翻咧过年。过时过节，尤其是今日年初一咧，呢一个新年咧，我哋都会做足晒，哇，贴晒挥春啊，有晒桃花啊，有晒一啲迎春花喺度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有利是啦，要派利是啦，以前系斗利是啦，咁我觉得呢啲咧系我哋中国，尤其是我哋广东人嘅最佳嘅传统。我觉得唔应该话，因为咧用嘅，喂，俾啲利是我俾你俾手机喺度啦，你嚟抢红包啦，自己揿，大家斗揿嗰啲咧，我俾利是嗰啲小朋友咁，真系噶，大陆而家有时我揿俾你啦，咁样， 系 咯，冇晒啲气氛咯，咁啊利是封都唔使整咯。 同埋我觉得最开心就系咧，咁我哋会一出 lift 门口咧，如果屋企人咧已经喺屋企度，可能系企喺门口度等你开定门咧，咁你就中意大嗌过去恭喜发财 啊， 咁 大 嗌到好远咁样， 大家互相嗌啦吓，咁啊然后咧，以前咧细个就家家户户都开晒个门添噶啦，吓互相恭喜一番啊，咁啊系好开心嘅。呢啲我哋觉得嘅传统咧，唔应该为咗方便、为咗现实、为咗即系 practical 嘅嘢咧，就全部废除咗，咪嘥晒呢啲气氛啦，系咪？咁如果你话讲迎春花咧，我有一啲花咧唔使拎翻屋企嘅，即系我好觉得呢一种花咧，即系佢开嘅时候咧，就成个城市啊，都充满咗气氛。当然系红棉。 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上进雄心，坚决争光，结面子，借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遍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争向上，红遍独有傲骨干。寂寞偏应听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光，结面子，借风飘，四 树苗健壮，红莲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红景扬，英雄树力争向上，红莲独有傲骨干，英雄树力争向上，红莲独有傲骨 多谢作曲的钟兆峰，他也是作的有了你啊等等的歌的钟兆峰，他远在加拿大。作词的当然是郑国江老师，哇，不是他真的写不出这些这么好的歌词。因为也都是罗文的这一只红棉，我觉得他真的带来一种新春的希望，啊，真的。或者有时我们行，啊行个红棉道咧，或者你会见到，哇！一辣红色嘅红棉都开盛放嘅时候咧，就一有啲跌咗落地下咁啊，好好靓嘅景象，亦都带嚟即系今年嘅新希望，好有气氛嘅一首歌。跟住落嚟咧，都系花喎，嗰啲花喺边度开噶 ？Vince， 呢一个就系喺个心度开嘅， 喺个心度开啊！咦咦， 花心。 OK， 好，歌一首。 春去春回来， 你愿意让梦化成你心海。 即系话叫呢只叫做花心啊嘛， 啊 不过佢又唔系花心大少嚟嘅，系一个好好嘅爹哋嚟。咁呢只歌就好流行啦，系啊华健嘅歌曲。咁啊，其实我都冇太留意里边啲歌词系咪真系讲男人花心咧？应该唔系啦，当然啊，因为咧就真系百花盛开嘅一天，因为兔年嘅大年初一，虽然已经到咗傍晚，大家已经开心咗成日。不过咧，我哋继续将一啲新年嘅气氛啊，送俾大家，因为咧咁啱我哋有幸咧，二千零歌再重聚，又系撞正星期日之余咧，撞正年初一，真系好啦，可以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开始咗今个农历年嘅第一天。我都想唱一只歌，啊，有冇人喺过年咧买啲向日葵翻屋企嘅咧？即系我觉得都有嘅，因为我觉得系都好有象征性啦。因为向日葵都成个太阳咁款噶嘛， 同埋天堂鸟啦， 系啦，啊天堂鸟好靓啊，系天堂鸟就好靓啦，真系好似嗰只天堂鸟一样。咁但系向日葵咧，就真系金黄色咁样，哇！成个太阳，成间屋都暖晒嘅。咁当然咧，向日葵咧就有好多只嘅。呢一只我谂大家比较少听到，好耐之前嘅一首，就系关正杰原唱。歌名当然叫做《向日葵》。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路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认为心境有疑难，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我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疫情关系，停办两年的大埔林村许愿节复办，不少市民都到场抛宝碟许愿，祈求疫情快点过去，经济复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有到场主持点灯仪式。他说新一年希望香港能够做好四个通，其中在联通人才方面已经收到大约5800个内地或者海外专才申请来港。他又说政府会致力争取全面通关，目标是取消过关核酸检测和配额。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仍然在度听取各界意见，期望能够为基层市民纾困之外，同时要投资未来，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提到，外界对政府是不是派消费券都有不同意见，他重申自己一直有听意见，而共识是趁今年香港复苏的时候大力推动投资，以令到经济加速发展。他又说处理预算案要兼顾多方面，虽然经济转好，但是不少基层收入未有大幅改善，对此自己很上心，但是亦都需要投资，令到经济中长期得以持续增长。政府未来开支增幅大，建屋造地方面涉及不少投资，包括中部水域填海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港岛半山罗便神道和启德德朗村下午分别有住宅单位起火，德朗村的火警之中一个70岁的女子死亡。至于罗便神道汇穗苑的三级火有6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昏迷送院治理，一个消防队长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不排除火警涉及单位的卡拉 OK 机运作问题。美国洛杉矶县一个城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0个人死亡，多人受伤。路透社报道，枪击在当地星期六晚10点几在蒙特雷帕克市一间舞厅发生，附近正是举行一个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警方说一共有10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至少一个人情况危殆，伤者送到多间医院。警方正是追捕潜逃的男疑犯，暂时未知犯案动机。在案发地点附近的食肆东主说，事发前有3个人匆忙进入店铺，话俾佢听要锁门，话疑犯手持半自动枪，身上有多发子弹，一旦佢嘅子弹用晒，就会重新装弹。有目击者话，翻屋企嘅途中听到4至5下嘅枪声，其后听到警车响号。事发地点有伤者被抬上担架，亦都有伤者嘅手部要包扎。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和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了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的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2月可以率先在青沙管制区用到了。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看一下。 G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新界北区以山丘和河谷为主，拥有丰富多元的景观，在城乡之间集结不同形式的生态、文化、科学和康乐价值。有团体亦都注意到这一点，希望大众透过活动认识更多北区的生态价值。 我们加道里农场一直都关注乡郊的保育的，就在去年我们就完成了农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发现了香港农田虽然是人为生境，但亦都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只是鸟类就已经记录了153种，是占香港所有鸟类的 27%，有些更加是依赖开阔生境的物种，所以希望公众更多去关注农田的保育情况。今次的感受乡郊生活节，我们希望参加者可以通过不同的体验去认识农田保育价值。咁我哋成个会场布置咧，都会以野生动物为主题啦。大人细路都可以用轻松有趣嘅方式去了解农田嘅保育价值同埋生物多样性。 市集将会喺2月25号开始，一连两个周末喺陆汇学院举行。现场有一系列嘅摊位游戏、工作坊、讲座等等。等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中国保育部高级项目主任黄恒之博士，同我哋介绍其中一个实用性非常高嘅工作坊啊！ 我哋今次举办保鲜布工作坊咧，系为咗推广同埋支持本地嘅农产品，因为呢啲保鲜布咧，其实系用本地生产嘅蜂蜡制造噶。另外咧，我哋加道里农场咧一直都积极推广绿色低碳生活，希望咧今次通过呢次工作坊咧，鼓励参加嘅朋友少啲用保鲜纸同埋即弃嘅塑胶产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爱花娇美，愿明月皎洁相遇，看芳草青青，那堪娇花快谢，明月不相遇。 你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最凄酸，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 落花令人魂欲断， 桃李争春竟谁言？自觉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酸。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落花令人魂欲断， 桃李争春竟谁言？ 自觉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酸，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同来到春日暖，同来到春日暖。 这只劲草娇花咧就只恰到好处，啱啱好咧，系过年嘅时候，春日暖嘅时候，可以一齐共聚嘅时候唱嘅歌。多谢晒张德兰咧，同我又再唱咗今晚所有嗰啲开场曲全部同佢合唱，难得嘅，因为佢而家就周围要去跟住老公去周围拜年噶嘛，好多公事办。咁啊，头先咧呢只劲草娇花咧就系、是、呼应翻你头先个迎春花啊、花心啊嗰啲啦，咁诶好多花嘅。其实咧就系最终目的咧，都系想向全世界，即系包括香港啦，咁所有嘅2000靓歌嘅听众 咁啊拜年咁讲，咁所以咧，二千零我再尽做，而家系现场直播紧，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bert 汤瑞强，弹紧钢琴，亦都今日不断同我哋唱歌嘅咧就系 Vince 啦，吓大家认得佢把靓声啦，仲有阿坚哥添嘅，咁我哋一齐咧翻嚟斗利是，因为利是头先我讲咗啦，吓每人一封嘅，咁啊全部咧都有二千首歌喺里边， 大家代稳啲， 代稳啲，唔紧要，慢慢搣啊，慢慢搣啊，全年都够搣啦啩，365日啊，每日都有。好几首歌，不过今晚咧一齐一次过咧将2000只歌送晒俾大家，祝福下大家先啦，用歌曲嚟祝福，用歌曲嚟派利是 ，OK？ 哦，抒情嘅利是，开始嘅时候我哋有祝福你，个心都系一样。心里面没讲出口，都是向大家祝福新年快乐。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轻清溪之中早飘远。啊啦，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乱，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叮嘱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拜托拜托拜托清风，我哋应该拜托春风送上祝福千串，好舒服嘅一只歌嚟嘅，咁大家都会好熟。 好熟悉呢一首歌，叫做祝福。咁我哋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啦，祝福大家未必一定要大锣大鼓，好似呢啲咁抒情嘅福丧，我哋都系一种福气嚟嘅，去向大家祝福。咁既然你有啲清风啊，清风送爽咁舒服，不如咁咧，我嘅呢个贺年礼品咧，就系、是、有个利是封里边咧，就有张机票，张机票咧就去到边度咧？去到德国。去德国做咩咧？德国嗰度有条河咧就几靓嘅，我去过啦，亦都游过啦。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去过，嗰条叫做莱茵河。咁啊，莱茵河咧就点解会有只咁嘅歌咧？咁啊，话说咧，阿辉哥咧，顾家辉咧，好忙好忙，但系都要透下气噶嘛。咁啊，同太太咧就系、是、就飞到去德国嗰度，喺欧洲嗰度度假啦。咁咧，佢话诶，但系咧，真系身负重任，忙到咧，真系放假都放唔低，就要翻嚟交歌啊嘛。咩叫交歌？即系要作只歌俾阿麦建文。咁啊，佢话诶，我真系喺莱茵河畔嗰度作家咁样，都似啊，因为咧个曲式就系咁样，一个三拍。华尔兹节奏，翻嚟郑老师，郑国江老师梗系知道，哦，你想讲莱茵河啊嘛，就写咗呢一首《莱茵河畔》。 在诉说千百万旧情，河流在细说星星叮咛，仍是你忧郁的眼，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散色千千，你的歌可更动听。莱茵河畔像画那样美，莱茵河畔清新的意境，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莱茵河畔像诗那样美，莱茵河畔美丽而宁静，童话式的恋爱虽则天真，美丽动听。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游地细唱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看散色青青，你的歌可唤动听。莱茵河畔像画那样美，莱茵河畔清新的意境，童话式的堡垒转心中幻想，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莱茵河畔像诗那样美，莱茵河畔美丽而宁静，童话式的恋爱虽则天真，美丽动听。 噔噔，我好中意呢啲咧，系华尔兹节奏嘅，即系三拍嘅歌啦，好轻松愉快嘅，差唔多咧，你未唱咧个音乐一节奏起咧，已经系哇想跳舞嗰啲啦啊，咁啊啱晒呢啲莱茵河畔嘅堡垒嘅欧洲风情啦，咁啊喺堡垒里边咧，就好多人咧好华丽嘅服装喺度跳华尔兹嗰种咁嘅感觉。多谢晒 Vincent 同阿坚咧，就带我去莱茵河游咗一趟啦，咁啊游船好张飞都喺埋度噶啦。 咁啊，不如咁样啊，我哋揾啲抒情嘅，即系呢啲一类嘅歌咧，都会享受一下，即系大年初一嘅晚上，抒情嘅除咗有莱茵河畔嘅微风，约住春天呢一个景色，再去旅行都好嘅。美丽的春天景色不是随传随到，不是随手拈来，是要预约的。现在什么都要预约了，买火车飞也好，过关也好，预约约住春天这么漂亮的景色。 事情未动，当天际星与雨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事情未动，紧跟我很挤悠悠的失熟风，它可以悠悠唱真爱为你事情未动，始终相信我能与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You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你和春天竟然有个约会。那夏天、秋天和冬天会 jealous 的。 佢呢个春天我觉得有少少系讲紧佢嘅初恋， 梗系啦， 系啊， 甚至乎嗰个女仔好似叫春天，系咪？ 叫做小蝶， 系啊，小蝶啊，既是舞台剧，即系亦是音乐剧，亦是电影嚟嘅。咁系啊，刘雅莉又演又唱嘅，好精彩嘅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咁啊，当然啦，春天咁好嘅景色。春天，我觉得不是读书天，暂时放紧假嘛，而家唔好读书住啦吓，新年咧要玩下，年初一添，咁起码可以同屋企人咧开心翻几日啊，去外边玩都系好事，因为而家香港都好兴郊游啦啊，咁以前嗰个年代咧，唔系我系我哋嗰啲长辈啦，即系又唔系话长得，即系爸爸妈妈就唔会带我哋去。海边嘅，因为佢觉得去海边撑艇危险，又叫我哋唔好玩。但系我哋嗰啲啊表哥啊，即系嗰类咧，即系大过我哋，但系又唔系长辈，即系唔系好上一辈嗰啲，咁佢成日会带我哋去玩呢啲嘅，去撑艇啊等等。其实咧，鬼咩叫我去做电灯胆啫嘛，佢追紧女仔啊。因为三个人坐一架艇，咁当然我就坐一个船头就得啦，背住佢哋，睇唔到佢哋后面点样撑法，一人一支掌，嗰种咧撑法咧，嗰种情怀就叫做咩咧？咁啊，多谢许冠杰，佢自从咧喺呢出电影《鬼马双星》里边咧表演咗呢一种撑艇方式咧，就知道呢一种叫做又要共对轻舟票。 曳遥共对轻舟飘，湖泉细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远花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与妹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

岁轻要挑分明，就好像两脚力 划着船到不行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脚力，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彩虹里， 得呀得郎有心， 得呀得没有情， 就好像两脚力也是同日生，有我俩一条心，就好像两脚力也是同日生，有我俩一条。 歌名就叫做彩虹铃，我们我俩一条心，希望在今年大家一 pair pair 一对对那些就是我俩一条心，我们不分离，一双双一对对共度兔年，开心的一首歌，多谢阿德兰同我一起合唱。咁啊，头先嗰啲鼓乐几得意啊，即系好似咧成队非洲鼓队啊，同我哋伴奏一样。彩虹铃之后咧，不如咁啊，引起我少少嘅即系遐想。咩叫遐想咧？就系话，因为我而家身在香港啦，咁啊向世界各地嘅朋友拜年。其实个心咧有少少咧，即系都想飞出去，系咪啊？你有冇啊？阿边时 有啊？ 去边度好啊？你都系去日本啦，最中意系咪啊？ 有不过有少少旅行。惊恐嘅，因为之前去完报道翻嚟之后中咗 COVID，、 哦、 所以 嗰啲系叫美国系咪？ 系啦， 美国就系、是、我谂你随时任何一个人啊，我谂你去睇医生，个医生都中咗嘅， 系 咁咧变咗机会系大好多啦吓，咁啊恭喜你啦，咁啊喺兔年喺农历年之前已经好翻晒啦，咁啊希望我嘢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我哋不断会听到你把靓声啦吓，希望会有后遗症啦。不如咁啦，我谂咧，即系个心咧就要放假，但系放假就最重要，你要有假期先得噶。诶，嗰个广告系咩啊？容祖儿话：你个假期批咗啦，系啦，批咗嘅叫做 holiday， 放假。 Oh,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Oh,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 It's something I think's worthwhile if the puppet makes you smile. If not, then you're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Oh, it's a funny gameDon't believe that is all the same. Can't think what I've just said. Put the soft pillow on my head. The millions of eyes can see. Yet why am I so blind? When the someone else is me, it's unkind, it's unkind.Of eyes can see, yet why am I so blind? When someone else is me, it's unkind, it's unkind. Oh, you're a holiday, every day such a holiday. Now here's my turn to say, and I say you're a holiday.Something I think's worthwhile if the puppet makes you smile. If not, then you're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就是咁嘅，只歌就咁样完咗嘅。因为咧，我哋嘅假期就系咁样完嘅，就是、好似永无止境咁样，唔会有个好完美嘅结，即、就、系、是、完结嘅。因为放假系永远嘅， 唔想翻工， 唔想翻工嘅。因为佢歌词咧最劲嗰句咧就最好啦，最尾嗰段。Oh, you're a holiday.Every day such a holiday， 然之后就问你想点啊？点点点点点点， 你想点就点咯。系啊，老细同你讲嘅，系啊，你听日都唔使翻工啦，你永远都放假啦，系咁样啦。诶，一直好开心嘅，好抒情嘅，即系一啲就系少男少女情怀嘅歌，就叫做 Holiday， 当年 Bee Gees 嘅名曲之一。好啦。咁既然有假期已经批咗啦，你去边度好咧？边时？ 头先讲话我唔够胆真系飞啊嘛，咁所以咧就呢一首歌就系出走地平线啊，打开个地图咧当去咗啦。 哦，咁样啊，系一望无际，哎呀，我去咗嗰度啦，咁梦游都好嘅。 探险，灵感充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中了白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机票，乘坐我的飞箭。我要对着平原去放纵我的心，放弃对着远见，让我揭开了地平。能看到最爱角色住在里面，抛下睡袍，翻着地图，天边海角也要横渡，走在路途，呼叫着联络我吧，把任务的天使放下唇膏。 因为你有个飞毡，哇！呢啲真系无价宝嚟。如果真系有张飞毡咧，又唔使逼机票啦，吓又唔使乜嘢过关啦。总之我喺边度降落就边度降落。其实咧一啲都唔出奇啊，因为我哋细个已经以为系真嘅。咁睇好多呢啲电影，尤其是啲迪士尼嗰啲都有飞毡噶嘛，阿拉丁神灯已经有啦吓。咁 啊， 全部都系唔知边个谂出嚟。我谂都系阿拉伯嗰边啲传统故事嚟。真系有飞毡就好啦，可以飞走咩出走地平线系咪？ 边个原唱嘅呢只歌？ 呢首歌系梁咏琪嘅歌曲。 哇，几过瘾噶，真系啲歌词。 系啊， 咩冇咗车就有只马嗰啲咁样。 系啊，因为所有都系咧发白日梦发出嚟嘅，所以咩都得嘅。 你都唔好话发白日梦，咁即系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咧，都会几向往咧一啲全球去流浪啊。佢话明要去环游地球，咁但系斗领都冇，即系冇钱嘅。咁啊点咧？就孭住个背囊，咁啊起行啦！啊，最紧要嗰对波鞋咧就够厚，行烂咗咧要搵，可能要去到做工啊，可能要搵啲外快啦，一路咁样系继续个旅程。真系有呢啲人嘅，不过咧其实系相当危险，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咧都走过，我未试过咁样流浪法，但我睇到好多咧，你真系流落异乡啦。如果你一个人就更加冇可能。而家现今世界，千祈唔好咁做，尤其啲女仔。啲女仔真係覺得以為我好浪漫啊！呢樣嘢有啲國度咧，有啲國家嘅地方，有啲你即係我唔講邊度啦，係非常之恐怖危險啊！你可能會消失咗，喺地球嘅地平線上邊都冇人知嘅。咁但係呢啲都係浪漫嘅幻想，幾好嘅。即係嗰啲叫即係冇錢搭車啊，唔係冇馬嘅，不過佢就 hitchhike 咯。即系喂，伸起个手指公咁喺个公路嗰度等几个钟都未有车停嘅，分分钟吓，即系唔系个个咁好心嘅，咁亦都未必可以再到去你嘅目的地啦。咁但系我而家呢一个咧就犀利啦，系一个故事改编拍成电影。我细个仔真系向往呢样嘢，咦？我都如果大个咗有机会咧，真系绕地球一周。真系环游世界啦吓，即系唔系嗰啲参加旅行团嗰啲，就好似电影一样啦。嗰出电影咧好简单嘅啫，就嗰个故事咧就系话咧有两个人，即系啲英国绅士嚟嘅，由英国伦敦出发，书岛啊，书岛话我喺80日之内咧就会环绕地球一周。而家讲车系傻嘅咩？8小时都得啦，差唔多。如果搭火箭啊，搭啊 Elon Musk 嗰啲火箭咧就可以8小时都搞掂，但系以前要80日，点解咧？因为冇唔准搭飞机嘅，最紧要全部都系搭船啊、骑骆驼啊，即系乜都出齐嗰只啦。因为如果唔系唔会成为故事啦。嚟到有经过香港添，竟然喺香港仔嗰度走来走去，但系好离奇地咧，就竟然电影里边咧去到香港咧有鸵鸟出现嘅。咁嗰啲西人咧就写嘢都系乱嚟嘅，我觉得啲导演就傻嘅，系佢唔系好识嘢，基本上香港有鸵鸟都有。咁 anyway， 佢哋总之系东方嘅咧就还东方啦，啊佢唔理噶啦。咁系好好玩嘅嗰出电影咧，即系最后咧就最后一秒钟咧就翻到去伦敦嗰度咧又以为输咗，点知啦唔系啊，因为咧 有时差， 冇错啦。有時差噶嘛，爭咗成日噶，咁樣就贏咗，贏咗好多錢。咁啊，電影嘅主題曲，咁啊裏邊咧，我好記得嘅就叫做《環遊世界》。最緊要咧就係約定你一個地方，用咗個法文，我就呢個法文就喺呢隻歌學翻嚟嘅。因為法文嘅字好浪漫，就叫做 rendezvous。rendezvous 嘅意思即係話我同你相約嘅地方。80日之后，我约定你喺呢度等。Around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I've searched for you. I traveled on when hope was gone to keep a rendezvous. I know.Somewhere, sometime, somehow, you look at me, and I will see the smile you're smiling now. It might have been in County Down, or in New York, in Gay Paris.Or even London town, no more will I go all around the world, for I have found my world in you. in gay Paris or even London town. No more will I go all around the world, for I have found my world in you. days 81环游世界的主题曲，除了 Rendezvous 约定你，我还在这歌里面呢就发现有几个地方 County Down New York Gay Prairie 都不知道在哪里，或者我们翻开地图究竟知道 Gay Prairie 在哪里不知道。其实呢即是在电影里面呢当然会即是每一个大洲都到过，即是美洲、亚洲、欧洲当然是个出发的地点。最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欧洲地点呢不是巴黎铁塔，是罗马喷泉。因为都是以前的荷里活电影里面呢首先出现一出叫做 Roman Holiday, 罗马假期。啊点知原来我们用广东话都可以游罗马。边时唔使恐惧，我带你去，带三个 coin 就得噶啦，抌落罗马喷泉嗰度，就会愿望成真噶啦。罗马假期，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始终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话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是拍了一出戏，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步进教堂迎娶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大年初一早上到落马洲支线福田管制站视察运作情况，并探访当值人员。陈国基说，为了推进香港和内地逐步有序全面通关，各政府部门一直全力以赴，紧密协调，确保各管制站运作畅顺。他向公务员同事、在农历新年期间坚守岗位的政府同事以及各行各业从业员致以衷心的谢意。陈国基其后到大埔林村出席香港许愿节，并参与点灯仪式，同市民为香港祈福。他致辞时表示，希望香港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做好四通，即是通关、联通人才、通力合作以及政通人和，共建一个大有可为、风光无限的香港。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仍在听取各界的意见，期望能够为基层市民纾困之外，同时要投资未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提到，外界对政府是否派发消费券有不同的意见，他重申自己一直听意见，而共识是要趁今年香港复苏时大力推动投资，以令经济加速发展。他又说，处理预算案要兼顾多个方面，虽然经济转好，但不少基层收入未有大幅改善，对此自己很上心，但亦都需要投资，令经济中长期得以持续增长。政府未来开支增幅大，建屋造地方面涉及不少投资，包括中部水域填海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等。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回落到3000宗以下，新增2737宗阳性个案，包括61宗输入病例，再多37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死亡个案12905宗。9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呈报22个院友和2个员工确诊。过去5日内曾呈报阳性个案院舍的新增确诊院友数目有126人，新确诊员工就有48人。美国洛杉矶一个城市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多人受伤。路透社报道，枪击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几在蒙特雷帕克市一间舞厅发生，附近正举行一个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警方说共有10人死亡，10人受伤，至少一人情况危殆，伤者送往多间医院，警方正追捕潜逃的男疑犯，暂时未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同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成达师傅，今年香港运势点先可以鸿图大展呢？ 有我喺度咧，一定铺起扬尾啊！ 李成达师傅啊，今年咧，大家点样先至可以套来运转啊？ 咁啊，梗系要知恩图报啦，咁就套来运转啦。 总之，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晏昼1-3，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 再加埋我李成达师傅同你哋一齐喺大年初二到年初四，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今年大家一定行好运咯喂！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日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 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CIBS 第三十九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住喺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家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十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鸟声歌唱百花亭，花间雨歌细梦定，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诉情。尽诉情，像分定，恩爱甜绵笑盈，共聚得意忘形，百花都艳情。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幽情，爱歌永孝情蝶穿花径。 到了二千零歌再重聚，今晚最后一个部分都是年初一的晚上，二千靓哥向大家恭祝你身体健康，向大家祝福。我们有 Vince 同埋阿坚哥喺度，咁我哋三个咧，虽然系年初一，我哋冇放假，我哋一定要翻嚟同大家见面。尤其是喺香港以外嘅全世界嘅朋友，如果你挂住香港或者想听翻香港嘅情怀，由而家一路到凌晨十二点，我哋都会仲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当然啦，过年噃，我哋咧要揾啲好啱意头、好啱感觉嘅一啲歌，充满咗阳光感，充满咗前程万里嘅感觉。呢只歌就叫做《迈向新一天》，好吗？当然咧，就系梅艳芳。为一位新晋的男歌手一起合唱《迈向新一天》。悠悠望向前方，我望见前途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朝作别，重寻或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伐。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 生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新增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像旭日朝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悠望向前方，我望见前行路向亮起太阳，明媚了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若黑暗如悲伤，到今朝作别，重寻或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光壮，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 像旭日 晴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当年咧就系梅艳芳同埋李宗豪啊，呢位当年嘅新晋歌手，就同阿梅艳芳咧就唱咗咧就系迈向新一天。当然咧，佢当时都未必知道啊，原来咧每逢新年，无论新历新年、农历新年咧都好啱唱嘅呢只歌，所以我哋都会播呢只歌一次，起码每年咧所以有几次，好有感觉嘅一只歌啦，因为嗰啲歌词。都系好光明前路，同埋咧好啱今日年初一同大家拜年嘅。迈向新一天之后咧，我哋着翻件长衫马褂先，戴翻个波帽先。如果系当年嘅幼稚园学生咧，就会咁嘅，因为要翻学校咧要做话剧啊，或者系唱嗰啲中国歌啊、贺年歌啊，咁就要着翻成套呢啲中国服装咧先至够型噶嘛。不过呢只歌咧就真系要而家要换衫着。赵文海作曲，哇，好耐冇见佢。黄沾作词嘅一首歌，真系写得好啦，属于我哋中国人嘅歌，歌名叫做《中国梦》。 我的梦和你的梦，每一个梦源自黄河，五千年无数的渴望，在河中滔滔过。那一个梦澎湃欢乐，那一个梦平庸。苦楚有几回趟看风帆，让同胞不受折磨。那天我中国展步，何时谁是敲响警世歌，出自我，要中国人人见欢乐，笑声笑面长伴黄河，五千年无数中国梦，内容始终一个。 是谁思考向境世歌，冲天开觅向前路，巨龙挥出自我，要中国人人见欢乐，笑声笑面长伴黄河，五千年无数中国梦，内容始终一个，要中国人人每一个做自由乐唱幸福。 歌名叫做《中国梦》，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梦想，现在好像实现了很大部分，很大部分可能已经完全实现。我们迈手向前，迎接兔年的来临，好吗？属于我们香港的一首歌，一起唱吧。 小河湾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弯弯的海港，色深深的火香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落叶，让海风吹拂了无间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戳中你转眼，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红色的 东方之珠当然呢就是属于我们香港的，写得真好，罗大佑的作品，为了香港而写的一首东方之珠，用国语有一套好的，就连即外省人全中国用普通话都可以唱出知道香港这个地方。现在好了，越来越多人进化入香港， 你又可以回上去打波呢。 哦不止打波啦，好多可以见翻好多即系内地 fans 啊，咁样吓，已经三年啦。不过依家咧，我有另外一只香港嘅歌曲啊，呢一只咧都系属于香港，当年又代表咗香港，讲出我哋香港人嘅心声。前途光明的一首歌，沙中旁上院路茫茫，上院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识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蓬，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哦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可会变一串光，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更好境况。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识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蓬，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 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降。星火串起会变一串光，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 启示，咁多年我都会一路唱住呢只歌，同埋两位伙伴听住林振强嘅歌词，鼓励自己，送给香港嘅一首《旁的启示》。今晚嘅二千零歌再唱住好特别，全部都系啲正能量。呢个当然，因为今日系大年初一，多谢你陪伴咗我哋一个年初一嘅晚上。祝福所有二千零歌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不舍得都要唱，每晚我们都会跟大家说一声 good night， 不要离去。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方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年初一或者兔年，祝福大家，good night。